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时，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述。要深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坚持党的领导，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贡献智慧和力量。检查组还瞻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栗战书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实际行动中。李强参加有关活动。 本台消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分别做的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陆地国界法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对上述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面对上述法律草案的意见，并予以修改完善。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质量效益稳步提高，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汛情冲击等因素影响，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从累计来看，主要指标还是保持了较快增长，经济运行持续恢复，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至八月份呢，规上工业呢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3.1%，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增长17.7%，那么社会消费与零售总额的增长了18.1%。那么从两年平均的增速来看呢，主要的一些指标呢还保持基本平稳。那么8月份当月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呢两年平均增长是5.4%，比上月回落是0.2%。一至八月份呢，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呢是4%，比上月回落0.3%，保持的这个基本的稳定。进出口的增速两年平均增速呢比上个月还有所加快。 受到疫情汛情的冲击，8月份暑期消费受到一定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落幅度比较大，但从累计来看，社零总额还是保持了较快增长， 说明呢消费稳定恢复的态势呢实际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具体从结构上来看呢，8月份社零当中呢，这个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呢增势呢保持了总体稳定，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新动能成长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实际上没有发生改变。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就业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1到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3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5.3%。从失业率情况来看，1到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8月份当月为5.1%，和上个月持平。傅林辉介绍。 那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呢为15.3%，比上个月回落了0.9%，说明呢一系列稳就业、保障大学生、促进就业的政策呢还持续的发挥效果。 民政部、财政部和中国残联今天联合部署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惠及重度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超过2600万。民政部要求优化补贴申请审核流程，确保补贴应享受尽享受。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将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确定为低保残疾人和1、2级重度残疾人。截至今年2季度，两项补贴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1198.1万人、重度残疾人1481.3万人，约占持证残疾人口的68%，有效缓解了残疾人群体的基本生活困难和护理困难。在此基础上，各地进行了扩大补贴对象范围的有益探索。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等15个省份将生活补贴范围拓展到无固定收入、低保边缘家庭、重残无业、一户多残、医老养残等困难残疾人。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富表示，为进一步方便残疾群众申领补贴，民政部优化了补贴申领审核流程，确保补贴应享受尽享受。 将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审核，残联审核、民政审定， 这个权限一次性下放到乡镇街道，目的是什么？方便残疾群众来办事。权限下放后，补贴的新增、停发、补发、续发、追缴、标准变更等将由乡镇街道这个层面来一步完成。 福建省莆田市今天上午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当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目前莆田、厦门两地已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新建方舱实验室，提高检测速度与质量。请听报道。 14号下午起，莆田市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面对剧增的样本量，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PCR 实验室火力全开，福建省内各单位也增派4个方舱实验室支援莆田。莆田学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于刘敏： 今天开始有10个省内兄弟单位的专业人员过来进行支援，之前我们每天检测量是在3000左右，争取能够超过6000。 目前莆田已采集核酸样本1725621人份，已出报告1033137份。接下来莆田将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加大医费处理及消杀力度，全面推进核酸检测，全面加快流调溯源等工作。截止到15号上午11点，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搭建的6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已完成3组。实验室总指挥欧阳晓峰介绍，每组气膜舱分别为试剂准备区、样品处理区、扩增区，设备人员已准备就绪，当天下午可展开检测。 我们这个3个实验室的话，现在已经对外已经可以接收样本了，一天的产能在9万管，如果是十混一的话，就是90万人份左右。 据了解，另外3组气膜实验室16号可完成，将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转，日检测产能最高可达23万管，每日最多可检测230万人份。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33例，厦门市12例，泉州市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福建厦门本土1例。现有确诊病例837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5693.8万剂次。 最后播送简讯，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意见，明确要推动人民法庭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依法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农业农村部今天启动秋季种子市场检查，确保秋季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502万4781例，死亡463万615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136万5255例，死亡66万3936例。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5号说，朝鲜当天下午从中部内陆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弹道导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石静飞，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I can feel your heart.